种奥妙。 Hey brother， 没变改手足信念，彼此劝勉，若你哭光声洒脱点，让热血再奔流，别对这生命难题诅咒，愿热切再追求，学会把希望无限拥有，亦未算苛求。琐碎片段，寻觅梦幻国土，望一天可以兑现。Hey brother， 学会讲必须冷静，彼此劝勉，若你哭光声洒脱点，让热血再奔流，别对这生难题诅咒，愿热切再追求， 不算是信心， 学会把希望无限拥有，亦未算苛求。 觉得就是这么认，感情分几次降温就不必问、啊、你用温柔的眼神迷惑了所有女生，喊 baby 非常大声却不认真。别以为爱情就像电影一样精彩，都是快乐的结局有你那样，别以为你说情话我会心花怒放，何必假回 baby 我不想当。 天使来的时候，爱也会悄悄降落。我总是望着星空，双手合十，默默祈求，但愿那天使不要让我等得太久。失了魂，着了魔，想你怎么总无法摆脱。 如果爱来了，我一定好

要再见你，只想将心声透露。爱慕，我是望着我像密密挂满的记号，纵是混乱我像踏着为了指我路，到处去碰，到处去看，代入暗箭，方知大糊涂。真心被俘虏，仿佛遭圈套，贪作性爱路。你那美态已叫我醉倒。

上疲倦，像有口难言，并没有快乐过活，不在你身边。 如今对你丝毫无把握，不愿让你

欢迎回来，这里依旧是下一站回味，我是陪您听歌的好朋友韩丽。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杨钰莹演唱的《粉红莲的心事》，李湘带出的《黑马王子》，郑钧演唱的《生命树》。 心了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爱欲带出的问题，李威演唱的《爱情躲避球》，庾澄庆带出的《爱情黑皮书》。